方瑞和赵玉哲的争执让呼啸队长唐昊露出了不悦的神情，他的眼神基本都是往方瑞那边停留，态度上的倾向显而易见。所有人都不吱声，呼啸队此时就好像只剩三个人似的，而这三个人赵玉哲继续一脸不服气地瞪着方瑞。唐昊没有赵玉哲那么愤慨，但脸色也没好看到哪儿去。 方瑞呢？这家伙此时竟然还在操作着游戏，他的诡异神迷在此时突然又冲了出去。怎么？现在知道后悔了吗？同在游戏中的赵玉哲很快看到诡异神迷的举动，看出他是朝着星星几个角色的去路上追去了。现在才追，太迟了吧？赵玉哲阴阳怪气地说着。 方瑞的诡异神迷却又立即不追了，只是停在那边东张西望的，似在找着什么。赵玉哲忍不住让他的韶光幻也移动了过去，另两人的角色随即也跟了过去。方瑞正在看着星星几人离开的那个通道口，赵玉哲毕竟也是一个素质相当不错的选手，两年职业生涯积累了相当的战术素养，往这通道口一看， 不由得就意识到这个转口可以如何利用，于是，一瞬间，他也同样意识到，方瑞是对的。星星确实有准备，就在这个转口，星星的几个职业都有非常合适的埋伏手段。那又怎么样？赵玉哲却依旧嘴硬，就是他们的血量，有埋伏又能把我们怎么样？职业联赛第二赛季。 第四赛季、第五赛季、第七赛季的季后赛重要比赛中，都有战队在类似的形势下以为着，后来他们就被淘汰了。方瑞说：“嗯。”赵玉哲一怔，他不知道这么多的战力，一时间想不到方瑞说的是哪场比赛。以为对方鞋少就很安全，快把这种天真的念头丢掉吧，荣耀没你想的那么甜。方瑞说：“我。” 赵玉哲是彻底语塞了，方瑞随后也不和他多说，倒是看了他们的队长唐昊一眼。我们继续了。唐昊点点头。已在游戏外的他将两人对话听了个清楚，方才两种不同的判断，谁对谁错，此时已经很清楚了。尚在网游中的四人继续，战队其他选手都松了口气，只有刘昊此时 却在若有所思。方瑞的猥琐流和唐昊还有赵玉哲这呼啸新一代的顶梁柱相处得并不和谐愉快，再将唐三打得操作者从林静言换成唐昊后，方瑞的风格在这种队伍中就越来越找不到方向。而随着唐昊的风格越来越成熟明显，以及对上另一主力选手赵玉哲的尚未成长， 方瑞的生存环境也愈发的艰难，同时他的存在让唐昊、赵玉哲也很不舒服。呼啸的风格改换的未够彻底啊，由唐昊来当主角的话，林静言时代的那一套恐怕完全不适用了。呼啸还有的折腾啊！游戏里，星星五人飞快撤离， 最终没有发现追兵后，这才停下来休整，吃食物、喝水、恢复生命和法力。这里到底是网游中，而非职业赛场。不过虽非职业赛场，但凶险却犹有过之。职业赛场上什么时候出现过这样的大乱战？星星停下进行恢复的地方，都不是随便就地解决的， 而是叶修看好的一个视野开阔，没有办法从任何角度发动偷袭，甚至开始恢复后都要求各位不要用那些使用起来声音较大的食物，不要用语音交流。五个角色团坐在地上，无声地进行着恢复。叶修塑造出来的紧张氛围，让每个人都时不时地转动着视角，警惕注意四周。 星星的小心总算没有白费，一片安静中，清晰的队伍脚步声从通道一端传来。这不是呼啸追来的方向，又是哪一家战队啊？ 霸图和星心背道而驰，再遇应该没这么快。如此说来，应该是还没有见过的两家，黄蜂或者烟雨。 再回避， 叶修频道里下指示，五个角色起身，从蹲行翻滚一类可以隐蔽脚步声的形式移动着，飞快找到了一个藏身之处，这也是叶修一早就观察好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叶修示意其他人的角色都后退，而他的君莫笑悄然摸前了一些。五名角色终于露面了，是烟雨战队。风城烟雨，欲盖弥彰，林暗惊草，莫敢还手，谁不低头。烟雨的角色选择竟然也和星星一样大胆，他们居然也没带治疗，而且他们这队伍中神枪手足足带了三个，加风尘烟雨四个远距离攻击手，然后林暗惊草一个忍者。 做好战斗准备啊， 叶修和其他四人招呼了一声。他们位置隐蔽，不可能被烟雨直接发现，就看接下来烟雨战队会如何行事。如果有意查探这边，星心必将抢先出手，出其不意一下。结果烟雨似乎对这边并无任何意向，他们的队伍很快就路过了这一点，继续朝前前进。星星五人缓缓解除了隐蔽， 跟上去，最好能看到他们和呼啸撞一撞。 叶修刚这样说呢，前方已经枪响。 真霸气啊，不愧是职业战队啊，这就已经撞了， 叶修赞叹。呼啸战队没有在第一时间追击，但在之后还是朝这方向移动了，毕竟这边还有个明确的星心在活动，他们既然还没放弃，当然也会继续努力和各战队周旋夺取碎片。结果他们就这样和烟雨相遇了。明知前方有星心，呼啸方面一路都是很高警惕的在前进着，当听到烟雨前进的脚步，方瑞以为这是星星恢复好后又杀了个回马枪。这种状况在他的意料内，他迅速布置陷阱，安排其他人就位。随着第一个陷阱被触发，战斗很快打响。方瑞现身一看来敌，顿时有些欲哭无泪。不是星星那也就算了，但来的偏偏是烟雨，而烟雨偏偏又是这么多远程，这让他的陷阱威力被压缩了很多。远程攻击手根本不用贴上来就可以发动攻击，他们不进陷阱区，陷阱又哪里起得到限制作用？ 今天真是不走运呐、 啊！方瑞抑郁。呼啸又一次被打乱了阵脚，这一次却是在他的安排之下，赵玉哲多少有种出了一口气的感觉。再然后，楚云秀风尘烟雨，这实在是赵玉哲很想面对的一个对手，他希望自己可以狠狠地碾压这位，继而向人们证明他已是元素法师第一人。虽然现在只是在网游里，但是这种念头和意识他已经根深蒂固，一看到风尘烟雨，他的心情就热切，他就开始积极思考怎么和风尘烟雨周旋。 撤！ 结果他又听到扫兴的指示，又是方瑞。情况稍有不利，立即避而走之，敌进我退，敌退我扰，这些正是猥琐流的方针指南。方瑞现在统帅全队，自然是以他习惯的方式进行判断，但是这让赵玉哲大大的不爽，十分不爽。 右侧到底什么时候能打？我们不是做好埋伏了吗？ 赵玉哲叫道。虽然他也看出这一次他们的埋伏因为烟雨的远程过多有些落了空，但他就是要说出来，以此打方瑞的脸。 埋伏不对盘，先避。 结果方瑞这种猥琐流的大师哪有他那种骄傲和矜持啊，果断地承认了这次埋伏很失败。 妈的，和这种人完全没办法交流啊， 赵玉哲很痛苦。双方认可的荣耀哲学根本就不一样，但是看到自家另两位已经在方瑞的指示下开撤，赵玉哲也不敢独立单挑烟雨状态全满的五人，只能也跟着闪人。但是烟雨却不肯放过他们， 三个神枪手一路跑射，咬得极紧，连片的枪声倒是给了星星很好的掩护，这种声效下他们不用隐蔽脚步声也不会被人发现，跟得惬意极了。很快呼啸退回到了星星击杀女鬼拿到碎片的位置，结果一看塌了的隔断墙那边，欲哭无泪。又一家战队到了那边方向，黄蜂。可怜呼啸四个顿时被包了饺子，方瑞再猥琐，这样的局面也难率队伍全身而退，唯二的两条去路都被封死了，只有拼了。 该拼的时候不拼，不该拼的时候却要拼了。 赵玉哲很不满。确实，相比起之前只是面对烟雨五人，再或者之前追击血残的星星五人，情况都不如现在糟糕。但是，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拼命，这也确实是猥琐流的守则之一。黄蜂战队自然是由田森的驱魔师扫地焚香挑头。上个赛季开始，他就在网游中付出很多心血，他想帮助黄蜂崛起，奈何效果不佳，黄蜂上赛季再次未入季后赛，而他和他的角色扫地焚香在全明星的评选中再次后退，已经掉至第21名，身后再有三个名次他就要从全明星榜上消失了。能入选全明星对于很多选手和角色来说都已经是殊荣了，但是扫地焚香这可是早期和一叶知秋、大漠孤烟等等神级角色起名的呀，而现在竟然要为了全明星席位挣扎，为了季后赛席位拼搏，这在田森看来实在很无能。 一定要改变啊， 田森心里一次又一次的呐喊。这个夏天假期他更加疯狂的投入到网游中。